凌晨十二点，而家由邓清伦报告新闻。德渝涌一个住宅嘅三级火已经被救熄，火警喺晚上十点几发生，起火后十七分钟升为三级，喺十一点前被救熄。现场系英皇道1044号十七楼一个单位，消防员到场后要疏散大厦嘅居民。海关人员喺机场检获3.4公斤怀疑海洛因，约值200万，拘捕咗一名39岁男子。佢当时系由曼谷抵达香港，准备转飞台北。佢将毒品收藏喺腰间同大腿间。埃克森美孚公司宣布午夜起调高特级电油同电油价格，每公升加2毫子。超低流柴油就每公升加8个仙。另外，华润石油公司亦都由午夜起调高多项石油产品嘅标价，其中无铅汽油每公升加2毫，低含硫柴油同埋低含硫工业柴油就加8仙，工业柴油同火水每公升加1毫子。联合国武器专家表示，喺伊拉克嘅武器核查工作可能需要1年时间完成。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话，完成的时间要视乎伊拉克的合作态度。发言人话，核查工作估计要半年到1年时间。核查团预计今个月尾向安理会提交报告，但不是最后限期。巴拉迪同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员布利克斯下个星期会到巴格达调查伊拉克是否拥有大杀伤力武器。台湾复兴航空公司在澎湖失事货机的一个黑盒，即是机舱的语音通话记录仪，昨晚被打捞上岸。这个黑盒的外壳已经损坏，至于飞行记录是否亦都损害了，就要在实验室进行解读之后才知道。货机的飞行记录器已经在前日被沉获。这架由台北飞往澳洲，这架由台北飞去澳门的货机上个月21号在澎湖海域失事，机上两名机师到现在仍然下落不明。一节的外围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凌晨12点的时候报8762点，下跌22点。纳斯达克指数就是报1439点，下跌8点。英国富时100指数就是报3930点，下跌44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就是报9812点，比本港恒指收市时候是跌点的。后面天文台话，一股干燥嘅大陆性气流昨日继续为华南地区带嚟咗晴朗嘅天气。本港方面，昨日阳光充沛同有烟霞，日间港内嘅能见度曾经下降到4000米以下。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嘅补充会喺未来几日影响华南地区。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有烟霞。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而家嘅温度16度，相对湿度56%。继续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首先系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住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2至3级，稍后达到4级，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6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Hi, 你好吗？呢度系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一阵间又开始夜妈妈与爸爸啦。 喂，强叔，都过咗凉期咁耐咯，都未出粮嘅，不如追下老板啦。 哎呀，老板话要啲客找咗数先至会出粮俾我哋。 但系雇佣条例规定，老板要喺凉期届满后七日内出粮，迟咗就系违法。老板除咗要俾利息雇员，仲可能被罚款最高200,000同监禁一年噶。 系咩？ 系啊，嗱，我哋咧真系唔好再拖啦，一于揾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帮手。不过等我打去劳工处热线2717-1771问下先。 知唔知二月一日系咩日子呢？ 二月一日系，我知噶，我记得噶。 咁都唔知？二月一日起啊，雇员同自雇人士嘅强积金供款入息下限会由每月4000改到5000，连好多供款手续都会简化埋。你清唔清楚噶？ 得得得，我即刻去问翻我嘅强积金受托人，同埋去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攞份单张睇。积金局热线2918-0102，积金为将来。退休有保障。 You boys, you gotta stay tough, tough. 助理广播处长邵卢善先生， 金曲银禧荣誉大奖得主名单排名不分先后，罗文、顾家辉、黄沾、奥金宝、刘东、许冠杰、唐迪生、陈蝶衣、温雅、徐小凤、郑国江、林子祥、邓丽君、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张学友、卢国沾、郑东汉、汪明荃、郑少秋、陈百强、叶倩文、刘德华、Beyond。 香港广播75周年重点盛事，第25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尚余少量门票，于 www.hktickets.com.hk 发售。订票电话27391000。 收益除必要支出外，将拨捐仁济医院作慈善用途。 夜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 翻开始今晚夜妈妈与夜爸爸， 今晚咧即将会有一个嘅云海倒数咧出现噶。 点解去到2003年嘅1月14日先？ 我由礼拜六倒数，由礼拜六我已经同阿云海乱咗，佢坚持话呢个你一定要俾我 count down 嘅。 系啊，但系 count down 要14日，要一月过咗14日，一定有啲玄机嘅。你系咪啱啱？ 因为喺灵界系以过咗14日之后为一整年啊。 系有啲咁嘅事，唔系以13日至14日为一个圆秒啊嘛。 同埋喺呢个时间呢个时辰系咪有啲化学嘅或者有啲怪事会发生咁？ 咁都得，唔好谂咁多。 咁都得啊，真系，咁都得。好，咁啊嗱，咁啊喺开始之前咧，首先真系要 pay 一个 tribute 先。咁因为呢个 BGS 嘅其中一个成员咧，都系即系细佬嘅偶像之一，呢班即系 BG 系陪伴长大嘅。咁啊，因为一个心脏病发咧，咁所以今晚咧喺未开始黑色星期一之前咧，我想播播呢一首歌，咁啊 pay tribute to 呢个 BGS。 I started a joke,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crying, but I didn't see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Oh no, I started to cry, bit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laughing. Oh, if I'd only seen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I started a joke. Bee Gees. 黑色星期日。啊，点啊，陈生？ 系，因为咧，2002年 系啦，咁我有十个呢一个倒数啊，咁 冇错， 将会有十个倒数。咁啊， 呢个系我嘅习惯嚟嘅，每一年咧，我就会喺上一年嘅一年里边咧，就抽出十宗，即系由。重要性由十位排到第一位， 啊、即系点样个 David Letterman 嗰啲系嘛 Top Ten 先咁样嘅， 但系就要等过咗年先做嘅， 唔系因为梗系要睇晒咁究竟成年嘅真系有咩事发生啊，同埋有冇嘢 follow up 啊嘛。 咁以我所知咧，呢十件事里边咧有呢个鬼啦， 有鬼嘅嘢啦，有啲UFO 嘢，有 UFO 啦，有啲悬疑嘢啦， 系啦，冇错，有啲就系、是。大家都 miss 咗嘅靈異事件， 就大家 miss 咗，就係你睇到， 淨係 你，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有啲人都知，不過大家可能 冇講 記得咗，或者可能睇過下，哦冇嘢咁啊當消失下， 咁啊的確又係真係得你知嘅， 咁唔係你咁樣講係會嚇傷亡慘重嘅。 好啦，咁啊喺呢十件事裏邊，十件事裏邊，即係聽我哋首先聽下第十位就知道咧，第一位有幾勁噶啦嘛。 第十位是一啲即系 俾啲压力你喎，真系 咁惊， 都紧要嘅，但系冇咁紧要嘅吓。关于呢方面 咧，之中都要劲 都要紧要。其实咧，第十位， 因为你系讲紧而家世界啊嘛， 冇错，系2002年世界嘅十大 系咯，世界嗱、啊， 即系讲紧灵异，唔系真系灵异个灵异，即系另类同埋。異常， 總之就匪夷所思啦， 奇怪嗰啲啊，你話嗰啲啊， 不如就即刻到 即刻 第十位， 第十位 系 真係好彩啲金曲未派曬啫。咁第十位咧，其實咧就係咧，我整個 heading 就係耶路撒冷哭牆流淚，會唔會係揭示咗？末世嘅 系2002年咁样呢件事， 哭墙 系啊！其实咧，我喺咁多个月喺呢个节目我都冇讲过。 唔系你，我唔理你几时讲嘅，你而家快啲讲流泪。呢下系劲噶。 其实话俾你听咧，呢件事咧对我嚟讲咧，我就觉得都几紧要嘅事情嚟噶。因为事源讲翻个 background 先啦，你知道以色列咧本身有个哭墙啦，所谓咁所谓嘅哭墙就系以前嘅圣殿冧咗之后两边嘅一个遗迹嘅城墙啦。咁後來咧就演變成一個猶太教同埋 係咪而家嗰個擺嗰個咩嗰個 你讲约鬼 系约鬼， 唔系，都唔系，因为约鬼已经 lost 咗啊嘛，而家唔见咗。咁但系就系一个 哭墙 就系以色列耶路撒冷呢个好重要，所以话可以话最重要嘅宗教嘅物品啦吓，呢个一埲墙分开两边嘅，因为犹太人始终都系男女唔平等噶嘛。咁一边咧就系专俾男人去对住埲墙去念经。佢点解叫哭墙？因为其实啲人可能系去到即系扫自己嘅罪孽啊，咁之后可能去向佢哋嘅神明。去講翻自己可能成年做咗啲咩唔啱嘅事，或者係祈求寬恕，咁可能就會哭咯。咁其實有咁嘅背後意思係啦、 哦，就唔係話因為嗰個潮濕所以碰 牆。又唔係，咁即係咧，但另一邊咧就係女士去睇個哭牆嚟嘅。咁、但係咧，歷史上嚟講咧，哭牆本身個象徵意義好大嘅，即係包括佢無論係猶太教啦，無論係基督教嘅歷史啦，無論係而家所有宗教嘅預言傳說咧，其實都關哭牆，因為哭牆已經係圍證咗一個最重要嘅宗教嘅聖經嘅背景嘅一個牆啦。咁佢喺2002年嘅6月尾咧，竟然咧就開始係喺南市嗰邊嘅區域咧，突然間開，其實開頭大家都唔懷疑嘅，咁、就見到一個喺即係離開一個人對上大概兩三尺位嗰個地方啦，因為通常都係一嚿嚿石砌出嚟噶嘛，巨石，即係唔係好巨，但係都大過磚嘅一個石砌出嚟、一邊咁樣。咁有啲人就覺得，咦？點解好似有啲水喺上面水漬咁樣嘅咧？咁樣咁，但係咧，開頭大家都覺得， 但係冇色嘅，即係淨係唔係話啲嗰啲流啲血液 咁。唔係，即係水嚟嘅， 即係濕咗咁樣 啦，係啦。咁開頭咧，大家都係覺得，誒、哎，即 係估為血腸 啊！哇，血腸係 好驚啊！ 咁開頭就大家都唔懷疑嘅，即係成件事都覺得，誒、哎，可能潮濕啦，可能係有啲水，因為但係咁多，即係可以講緊2000年嚟都冇人見過墳場，突然間有啲水開始滲出嚟。咁就有啲人就覺得好著弱睇啦，有啲人就當冇事啦咁樣。點知過咗第二日、第三日， 咁嗰度啲天氣係咪潮濕啊？嗰啲 佢唔係啦， 乾嘅。 乾啦。 但係咪因為舊世好似耐咗，譬如風化，又或者係出現一啲 突然間有啲 現象咁樣？ 啊！啲熱帶氣旋嚟一嚟啊！ 係啊，你知厄爾尼諾嗰啲好犀利㗎嘛？ 要講翻嗰個石流所謂流淚，唔係要講翻個再頭先講埋，即係過咗幾日之後咧，咁、差唔多成個禮拜啦，去到七月頭啦，咁啲人都見到，咦？唔係喎。呢、這個唔係普普通通，所以可能俾人潑濕咗，或者係突然間漏水點樣喎？佢發覺原來由六月尾去到七月頭第一個禮拜咧，嗰、那個位置咧就仲即係點解啲人會覺得係有啲奇怪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你係潮濕或者係打風或者落雨等等咧，你係可能成埲牆會濕啦，或者可能成忽牆會濕。 會唔會有地下水咁嗰啲即 係？ 但係喺上邊喎，埲牆嘅上邊喎，咁、就有一塊嘅石咧，就係、是。出現一啲滲水嘅啫，而呢塊石嘅四周啲石咧都係乾嘅，而呢塊石 即水情係流嗰啲滴嗰啲，一話濕咗， 滲喺個牆裏邊滲出嚟， 咁喺牆嘅第二邊見唔到㗎？ 第二邊見唔到，但係入邊咧，你講緊即係而家個哭牆入邊其實都係石嚟嘅啫嘛，因為佢係即係講緊係2000年前嘅一個古代遺跡，入邊冇水管。冇供水嘅自来水嘅，或者冇任何嘅， 得一格系有水， 一格有水。咁而四边系冇水干，所有其他个墙嘅石都系干嘅。咁啲人就觉得，咦？喂，如果真系因为天气问题，应该成幅墙都湿啊。咁之后仲要奇怪嘅地方就系咧，嗰块石嗰渗喺入边渗出嚟嗰啲水咧、形成嗰个湿嗰个图案咧、竟然系一个正正嘅长方形。 正正嘅長方形， 即係個石嘅中間有個長方形濕咗嘅，就唔係成嚿石個面都濕咗， 即係、一嚿石嘅中間一個長方形。 係咪有人遊落去㗎？係 水嚟嘅喎，啲人直情攀個梯落去摸到啲水嘅喎。咁之後一個長方形嘅位，嗰、那個長方形嘅位咧係佢唔會滲多啲喺出邊，佢唔會滲滲 少。但係啱啱好， 啱啱好一個長方形。咁呢件事咧就其實令到以色列好多人咧就即係覺得喂啲咩事咧？點解會咁樣嘅咧？就開始去同嗰啲人去研究，甚至就揾咗一啲嘅地質學家啦，揾咗一啲植物學家啦，同埋揾咗一啲嘅考古學家，就係做即係 form 咗一隊 team 嘅，就去希望睇下其實會唔會喺一個自然解釋裏面可以解釋到嘅事咁樣。咁之後咧，過咗大概呢件事頭，即係其實七月頭就發放咗呢個消息啦。咁香港其實都有少少人係有報道到，咁喺美國就好多人講嘅。咁後來過咗兩個星期，有個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同埋呢個嗰、叫做即係研究嗰啲人咧，即係 佢總之嗰個人 啦，係啦。咁去到嘅時候咧，就發現佢哋開頭就估緊冇理由係咁有滲水嘅，就可能懷疑係嗰啲植物嗰啲。石啊，嗰啲植物咧， 系咪即系嗰啲咩 青苔啊， 嗰啲咁嘅嘢，嗰啲此類植物啊，嗰啲咧，深水咁樣會唔會？ 但冇理由有得一格有植物喎、啊，如果有植物嘅話。 係啦，咁之後佢發覺原來根本嗰啲植物嘅根咧係冇水，都係乾旱嘅植物嚟噶嘛，亦都滲唔到落去嗰個位，因為佢講緊嗰個位咧係四，即係嗰個石頭嘅中間先有嚿長方形嘅水印啊。咁而四邊嗰啲草咧又冇滲到水入去嘅喎。咁而最得意嘅就係、是，如果佢話嗰啲水係嚟自嗰啲草嘅話，咁個草四邊根部、葉部嗰啲其他石縫咪應該都有水啦、 嗯。 但一滴都冇嘅，咁淨係嗰一忽，淨係嗰一格。咁原本咧，嗰個植物學家就係想話俾人聽，你哋唔好咁驚，冇嘢嘅。點知佢研究員就話、哎：，我都解釋唔到。 嗰啲係黑松露嚟 嘅，即係話我哋係唔明白點解有個咁嘅情況。 咁其實點解咁奇怪？嗰、那個牆係有啲咩特別嘅意思嘅？ 其實如果你講緊呢個宗教意味咧、即係當年由佢以色列嘅興旺到佢俾人、即係。 即係譬如可能我哋而家市面上有好多經過牆，可能有一即係濕咗少少，但等佢研究。但係呢面牆係究竟佢 咁之後咧，其實呢件事咧就去到揾咗科學解釋唔到之後咧，咁、以色列你知咧喺猶太教嚟講都有好多唔同嘅派別噶嘛。咁其中有一啲嘅派別已經走出嚟，佢話、如果去到咁嘅地步，竟然個哭牆。其中一忽是形成了一些定案图案的水，即是他们形容为哭墙流泪、那他们竟然拿了一个经典的书，就是他们旧的犹太古卷、他说他们在二千多年前其中一个教派，即是犹太教的教派，有一卷东西，有一个预言，就是当哭墙流泪的时候呢，就是世界末日的先兆。 就像遗着难免，十二岁当天，关于那个每天见面。二十岁当天，仍然未明白何谓再见。每一天都不知哪天会与那个永不见面。谁掠过，只知道旧日并未尽力过。谁掠过，会突然变得少，如何常爱得多？漫天飞花，却已错过快张开的花。活于当下，每秒也要抱紧放下。漫天飞花，最美刹那瞬间跌下一秒钟，足够盛放吧。就活在刹那，刹那便过去，昙花不可爱吗？闪过的，即将闪过的，耗尽现在每分气力。得到的，比起失去的，哪个会有更高价值？十年后，或六十年后，实在亦没太多以后。百年后，每一位要走，却永远要计较以后。谁掠过，只知道旧日并未尽力过。谁掠过，回头然变得少，如何才爱得多？漫天飞花，却已错过快张开的花。活于当下，每秒也要抱紧放下。漫天飞花，最美刹那瞬间跌下一秒钟，足够盛放吧。就活在刹那，刹那便过去，昙花即使短暂，不必爱惜吗？若然终这秒钟不够满足吗？一秒钟这秒钟可以。爱惜吗？一天天过去，一位位远去，谁愿学习放下？ 就活在刹那，刹那便过去，漫天飞花，花飞花，花飞花，漫天飞花。 佢系许志安，咁叫做活在当下。凌晨嘅时间系12:26，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今晚黑色星期一咧，将会倒数咧系云海的 十大 最劲。咁头先咧就系讲到呢一个咧，就系呢个哭墙咧系有一个长方形嘅泪印啦，系嘛？ 系啦， 即系泪印。 要补充，因为头先咧唔记得讲嘅就系，因为后来啲人研究咧，佢怪嘅地方唔单止系嗰、那个有个长方形嘅泪水啦，佢哋认为泪水啦，呢个水渗出嚟，而系佢无论系太阳晒啦，有风干佢啦，或者系任何嘅情况系想。整甩佢嘅话咧，嗰、个水系唔会被蒸发嘅，即系永远长期系留咗喺嗰个位置。 咁、呢个佢个预言就系会世界末日啦。 唔系，佢话系世界末日嘅先兆。 先兆就系嗰一笪嘢湿咗个长方。 系咯， 即系如果你以犹太教嘅其中一个教派嚟讲，佢哋信呢一样嘢。 哇！就嚟春天咧，如果香港好啲长咧，咪你知回南 春天就唔同嘅，佢有潮湿啊嘛，但系佢嗰度干。 唔系，即系如果我你屋企啊，突然间只系得一忽仔系。 喂，咁但系有时你有时你屋企都起。 唔係就起泡咯， 起泡噶， 係咯，咪淨係改忽仔， 其實都係淨係改忽起泡喎。 咁啊，石頭唔同嘅， 石頭就冇起泡嘅，你嗰啲係批蕩批得衰，跟住再批蕩，係喎，嗰啲係批蕩，嗰啲有紅毛泥，唔係嗰啲長枝寶或者嗰啲批蕩嗰啲灰咧，佢係一嚿石。 咁係咩語言啊？ 即係譬如， 即係叫你收裝修， 要裝修嘅語言， 即係要係喎，再搞起泡喎， 係 再搞過。 所以但係其實又對於以色列人嚟講，可能佢哋第一佢呢個係佢自己嘅宗教啦。咁第二就係佢由其實打後佢上年七月到而家，其實都未停過。嘅動亂嘅，即係嗰邊你炸我，我炸你，其實未停過，甚至而家驚緊，如果萬一即係嚇，即係部署真係打伊拉克嘅時候咧，咁隨時伊拉克會當年咁樣就會射導彈過去以色列嘅啦。 哇！而家真係隨時開， 隨時開㗎，即係你諗下，而家你諗下，北韓突然間又咁嚇。 其实我话咧，嗱嗰啲政要啦，咁如果佢一路都有系信教或者研究圣经嗰啲预言， 谋杀人 唔系，其实佢系已佢系一早已经知道晒呢啲预言，佢系根本。即系如果系咁 正义、我觉得未必知道 吓，唔系即系如果系教徒啊，咁系咪即系想咧系实现嗰啲预言，所以 特登 做系咯，特登做啲咁嘅嘢咧？ 系噶，我 时即系有好多人，人类我觉得有多时咧系，哇！佢已经即系好似你睇相啫嘛，点解啲人成日叫你睇相之后，你唔好坐喺度？等佢應驗啊，咁佢會唔應驗啊，咁樣啊嘛，咁啲人咪就係好似，哇！我做啲藥係喎係喎，佢話過，咦係喎係喎，咁跟住佢就即係特登慢慢慢慢去 行緊嗰條路啦。如果喂，但係如果係真係去緊打第三線呢條路，就真係大鑊啦。即係我希望唔會發生啦。 但係我都好難啊！你 expect 嗰、那個啊北韓做咩啊？即係無端端對唔住啊！冇可能啊，係嘛？ 唔係而家大家都話 對唔住、啊， 而家大家都話唔打 我唔整啦，我唔整啦。 佢唔會唔整，一定整。不過問題就係、是。 唉，政治嘅嘢就系唔好讲啦。 好，第九位， 真系讲得好好啦。第九位咧就系、是、咧，其实又要讲翻少少背景嘅，就系咧讲呢个成吉思汗嘅坟墓，出现嘅诅咒。 咁啊，2002年有做有发生嗰啲咁嘅嘢咩？ 成吉思汗，而家讲系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铁木真吓。其实咧又要讲背景啦。 系 咁，成吉思汗铁木真咧，即系当年你知啦，佢系好辉煌噶嘛，即系讲紧差唔多喺 元朝， 即系啦，元朝 征服咗世界嗰啲地方， 咁就一路由即系外蒙古而家呢个地方啦，扫环扫去到而家匈牙利都打到去嗰度噶嘛。 系啊，佢系最大嘅版图嘅，即系打得最大版图嘅皇帝。 即系如果当年如果成吉思汗系冇死，继续打落去嘅话，可能已经系统治全球，即系唯一有机会统治全球嘅人系成吉思汗啊嘛。咁當年佢喺1227年，咁佢嗰陣時就打下就死咗㗎啦嘛。咁佢死咗嗰陣時咧，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千古之謎嚟嘅。咁呢個謎咧，我就好驚俾人揭開嘅，因為咧我始終覺得咧 有啲奇，有啲乾坤。 唔係，因為我覺得而家考古係好，我哋好薄弱，你明唔明啊？當年咧佢死嘅時候咧，就佢揾咗即係落咗旨意啦，就係、是、佢死嘅時候咧，將佢葬啦，亦都係以由。 外蒙古，而家外蒙古去到匈牙利搶奪翻嚟嘅金銀珠寶同佢陪葬嘅。咁嗰度嗰啲數目咧， 佢真係死都要帶埋嗰啲金銀珠寶走。 都幾唔化喎呢個人， 用唔到啦。 即係其實真係佢真係唔化咯。 係以前啲皇帝都係咁嘅啦。咁佢就葬咗喺一個由中東至到外蒙古之間嘅一段路上邊，即係到而家都冇人知喺邊㗎，就葬咗喺個地底。佢唔係一個墳墓嚟嘅，葬喺地底。之後葬完之後咧，佢個下蟲咧，即係下屬啦，就叫一班嘅士兵就騎住匹馬喺嗰一片嘅荒野狂踏呢片土地，踏到成片土地爛曬，等到冇人認到究竟佢葬咗喺邊。之後再喺上邊鋪翻曬一啲嘅植物。再種樹，再種植物，令到呢個地方係冇人會知道成吉思汗究竟撞咗喺邊一個位置， 跟住殺曬，即係搭 係啦，係啦，冇錯啦，再殺曬嗰班， 就係因為為咗 軍人， 佢人都已經死咗啦。 你金銀珠寶唔好俾人哋盜墓 啦。係啦，冇錯啦。咁呢個係由差唔多即係800年嚟啦，喺中國又好啦。 咁佢都做唔到咩叫施比受更有福啊？ 佢做唔到，佢絕對做唔到。咁佢就呢個係一個謎，因為當時佢都落咗個詛咒嘅，即係成吉思汗嘅詛咒，就係邊個如果 好毒 㗎，即係邊個如果去揾到佢嘅即係屍骨同埋揾到佢嘅金銀珠寶咧，即係當然係受到一啲嘅懲罰，但佢冇講到啲咩懲罰，即係冇落過一句咩咒語啦。咁但係而家 有冇人？而家都冇人知道啊嘛。 嗱，個情況就係咁啦。所以2002年好好玩嘅，咁咧就係，但我要提翻醒咧，如果 人哋玩完你先話好好玩，咁我哋冇得玩， 唔係咁咧，所以回顧咯。 你唔好話2003將會好好玩，我哋一齊玩。 我下次話俾你聽， 自自私私咁，你個私精，咁自私中嘅自私精， 係啦。而家要回顧，咁你講翻，如果大家係去過內蒙古玩，咁有啲導遊唔係帶你睇一個城陵墓噶嘛？咁你記住嗰個咧係一個遊客， 唔好玩。 是一个游客 景点嚟噶， 系啦，系一个用木搭出嚟，系一个从来都冇可能嗰度有一个陵墓，只不过系起出嚟系作为一个纪念。 哦，假啫， 假 的，求其系即系呢度啦， 真系求其 指扎地咁， 系真系 象征式整翻个 象征式系。咁而其实喺呢几百年嚟咧，尤其是欧洲啦、美国啦，都经常系想揾到嗰个成吉思汗嘅坟墓，因为佢哋想攞到啲黄金，攞到啲。即係投石啊！ 咁佢而家有咁多嗰啲咩金屬探測器啊，或者咩美國又點樣射支飛彈落去打喺地底炸嘢啊咁？ 嗱呢個就係一個好驚嘅嘢啦，因為點解咧？其實 而家嘅科技都仲未探測到， 其實未必係關科技事，反而而家咧可能係 關詛咒事， 唔係有關詛咒事，亦都有關係其實個政治問題，即係因為你有可能嗰、那個而家嗰個地方咧，即係嗰片嘅 爛地 啦嚇，可能係喺而家嘅外蒙古，亦都可能而家喺烏茲別克。亦都可能係而家嘅阿富汗。 哇！真係太， 因為你唔知喺邊。 係咯，揾個拉登都難啊！真 係。係， 阿富汗。 其實講起阿富汗咧，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微妙嘅事情嚟嘅，因為當年咧，其實由蒙古一路殺到去咧，佢咪每一個封地咪封咗俾佢自己嘅仔噶嘛。其實阿富汗呢個汗乜乜汗咩乜汗 都係 冇錯啦。其實阿富汗嘅祖先嘅皇族咧就係蒙古人嚟嘅。 哦。 而當日咧，諾齊丹馬士預言咧，呢、這個北方嘅恐怖大王從天而降嗰陣時咧。其實咧喺所有法國嘅預言書譯呢個字嘅時候咧，係譯做蒙古大帝嘅。 嚇！ 咁你諗下邊一個係啊？你諗下邊一個撞呢個 Twin Tower 嘅，就係阿富汗嘅人咯。 嗯。 咁呢個其實如果你計翻咁樣去講嘅時候咧，就真係 即 係 呢個會唔會 係 你會唔會即係呢個係發生咗之後佢有少少即係將 match 佢 擺埋一齊， 即係夾硬擺佢埋一齊。但係其實嗰啲 puzzle 係未啱曬。 冇錯，有可能係。但係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始終而家全球唯一一個叫做稱做汗國嘅地方，就係阿富汗唯一一個。 阿富汗 係啦，真係。外蒙古而家 三個仔唔好叫汗啫。 係咯。 咁而家外蒙古咧，就其實已經唔係正式係以前嘅外，即係蒙古族嚟噶嘛，即係唔係蒙古族，即係蒙古國嚟噶嘛。而家係外蒙古，即係所謂民主國咁樣啦。咁變咗呢件事咧，點解會喺2002年？我應該咁樣講，應該喺2002年之前嗰幾年咧，其實咧好多考古學家都好驚，尤其是中國嘅考古隊、外蒙古嘅考古隊，因為佢哋發現咧，其實喺歐洲咧開始市面上流通緊一啲嘅金銀珠寶， 係類似呢啲， 好似係以前元朝時代嘅嘢，但係冇來源地、冇來源嘅墳墓， 咁即係都幾驚係俾人掘咗先。 冇錯啦，其實當時咧已經喺 東歐西歐咧、嗯，因為有好多拍賣行已經賣緊呢啲嘢噶啦。 係咪係咪假㗎？ 唔係，係真係真嘅。 即係 eBay.com 啲有冇啊？ 唔會，一定係嗰啲 Sotheby's 、Christie 嗰啲賣嘅。咁仲要係一啲嘅法國嘅大拍賣行度賣咁樣。咁當時已經好多人想知道，喂，如果呢批嘅財寶係喺嗰度掘嘅話，就大鑊啦。因為你考古學嚟講，你就破壞曬成個墳墓㗎啦嘛。你冇得做研究㗎啦。 抄爛曬啦！ 抄爛曬㗎啦！咁變咗大家唔知道，因為到而家都唔知嗰批嘢係咪成吉思汗。 如果係有金，可能啲人就會溶咗佢。 係啦，咁但係去到2002年嘅七月咧，八月咧 ，sorry， 八月咧，咁嗰陣時咧就原來喺外蒙古啦，美國一啲嘅商人咧，同埋一啲嘅考古隊咧，就懷疑喺呢個外蒙古嘅首府烏蘭巴托嘅一個附近一個山區咧嘅平原上邊咧，佢哋懷疑緊嗰個地方咧就係、是。成吉思汗墓，當然可能他哋用個人做衛星探測嘅，或者做好多之前的 research 啦。 但呢個可能都未必是成吉思汗 的。有可能不是， 因為可能都是其中一個當時很有錢的人， 係冇錯， 帶咗佢嘅金銀珠寶。 係，但係而家係懷疑嗰、那個啦。咁之後咧就得到外蒙古政府的同意添，即係話 OK， 不如你 掘啦， 發掘啦咁樣。咁發掘嘅第一段時間咧，就開始啲人就已經驚啦，因為咧。 因為詛咒呢， 係啦，冇錯，驚嗰啲詛咒，因為咧已經開始有啲嘅車啦，有啲嘅機械啦，去到附近咧就已經完全壞咗啦。試過甚至佢哋啲考古隊話，即係講翻出嚟啦。你諗下，考古隊啲人係已經唔係信嘅人嚟㗎啦。佢話泊咗喺嗰啲吉普車咧，喺啲山丘度咧，突然間架車係自己喺度碌碌碌碌碌咗去第二度。 咁會唔會嗰時佢哋成吉思汗已經係同啲外星有聯結，咁所以咧佢擺曬啲金銀珠寶喺度，咁就啲金銀嘅 影響佢係嘛？ 影響嗰啲磁場，跟住計埋嗰啲，跟住一去到啲嘢攤曬。 咁如果係咁啊，真係叻。咁但係咧，去到研究到第一個禮拜開始咧，就真係出事啦。點解咧？竟然喺佢哋原本想去發掘嗰個平原嘅一帶咧，開始無端端。一佢哋準備去發掘嘅時候咧，係一群一群嘅毒蛇從地捐出嚟， 哇、哎！ 咁即係一路捐一路捐，甚至佢哋形容有幾個係俾毒蛇咬咗，當然即刻送咗醫院搶救嘅。咁、去到咁嘅地步，即係佢哋話，即係如果以考古隊嘅身份嚟講，你發掘墳墓去到咁嘅位咧，其實都幾少有嘅，同埋嗰啲毒蛇都即係佢哋講翻出嚟就。應該唔喺嗰區會出現呢啲毒蛇，仲要係嗰 邊。就無端端就出現。 無端端係一批批嘅毒蛇出現。咁後來咧，外蒙古政府就覺得，哇，唔得，佢哋覺得如果呢個真係成吉思汗嘅墓咧，呢、這個可能就係一個冒犯嘅事情，就佢哋嗰個詛咒就可能會出現。而無端端咁多毒蛇出嚟咬到人啦，咬到考古隊啦，無端端車自己又會行走啦，無端端嗰啲嘢機器自己壞啦，咁烏蘭巴托政府就已經講，即係外蒙古政府就話唔得啦， 要放棄啊！ 你哋唔可以唔批准你哋外軍呢度軍啦。咁呢件事咧就成隊添亦都覺得呢個詛咒都幾驚，全隊添撤回 撇 嚇撇。 哇，其實我都覺得都幾勁嘅呢啲嘢，即係呢個世界有啲人嚇發成日都去揾呢啲即係古墓咧，走去做生意咁好似，即係喂我哋刮到嘅，有啲人負責撈海底啦， 係 睇 Titanic 嗰啲啦，即係睇邊度沉船咧，執佢啲嘢， 冇錯， 呢個即係成為一個嚇。呢、這個工作嚟 嘅，係啊！嗱、啊，如果你係多得考古，即係佢如果佢個即係心術係正嘅話咧， 即係考古嗰個名好正嚇、 啊。考古咁佢真係考古。喂，如果真係心術不正嘅，有啲真係去盜墓，我係為咗自己賺錢 咁、但係外邊都可以講，我卡片都係寫考古學啊嘛， 係啊， 考古學家啊嘛，做乜啫？ 唔係，同埋原則上咧，你諗下嗰批嘢揾得出嚟嘅話咧，就。發達 喂，但我想問一下啦，即係譬如話咧，好似阿雲海你頭先所講咧，話成吉思汗佢自己本身佢係撞咗喺嗰個難地呢件嘅事咧，係、好多考古學家咧喺邊一度知翻嚟嘅咧？ 係一個歷史， 一個歷史，一有記載到嘅。咁成吉思汗係點樣即係死嘅？ 佢應該係戰場上，即係應該係病死嘅，即係佢唔係俾人打死定點？因為無端端即係佢最輝煌嘅時期，咁佢已經喺戰場上。即瓜咗咯，即係佢應該係佢原本想繼續去打落去噶嘛、所以後來到佢死咗，咁佢啲仔就分咗唔同嘅部，即係局部嘅中東，即係分散個中東地方啦。之後就再統治，咁之後就已經開始衰退啦呢、這個國運。咁成吉思汗就係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勁嘅，唯一一個爭啲統治世界嘅人咯。咁變咗佢擁有嘅財寶或者擁有嘅嘢咧，我諗係。 可唔可以鋪滿一個香港？ 哇！我真係唔知道、啊，因為嗰陣時佢哋講到即係千軍萬馬去踩呢個平原、啊，咁、你諗下地下有乜嘢？我真係好難講。 但佢下屬既然都知道咯，你話佢個下屬知道咧、即係雖然殺咗嗰啲， 可能會唔會漏咗啲落啲酸度咁樣啲？ 又或者係咯，即係佢 漏咗啲料咧。 但係我 佢會唔會自己嚇、 啊？我覺得蒙古人唔會咁嘅。蒙古人 即系冇狡猾啊， 系啊，蒙古人忠心，可能佢甚至可能自杀都唔定嘅，即系撞完佢，即系蒙古族系比较忠，即系忠于佢自己君主嘅。 啊，如果佢啲金银珠宝话铺晒喺地下，可以 cover 一个香港都几劲。 如果系啊， 咁可以救到我哋财赤啦。 吓，怎么救啫？咁样仲即刻赢晒啦，唔使救啦。 飞然就喺我哋香港， 即刻赢晒。 如果系就惊啦，如果系 惊噶，哇！原来嚟咗香港啊，成吉思汗 咁啊，大镬啊！好啦，咁啊，系咪应该讲多个咧？ 系啦，咁呢个都可以。如果大家接受到呢个系第九位咧，我相信第一位咧应该都几夸。 同埋咧，你有冇留意云开头先讲嗰两个新闻咧？系香港啊，即系我小妹真系好少留意呢啲新闻啦，真系好似冇印象。 完全 呢两单有冇听 过？冇印象，系啊。哭墙又略有所闻啦，但系成吉思汗又呢个坟墓嘅事件， 所以 成吉思汗我最近都系啲喺啲 Discovery Channel 听过一次啫，个名字今年啊，即系2003 我睇嗰本杂志有讲过啫 、啊。不过我都希望，其实我最希望就系佢唔好掘到咯，一掘到就破坏晒个成个。 但你都话拍卖行已经吓， 唔系所以有啲人惊咯，甚至佢哋 其实佢哋唔会揾咁多科技嘅人去，即系咁多高科技人去掘嘅。第一，你会更加多人知道个地方，咁啊更加多分得多啦，要更加要独立先至叫做。最正噶嘛，系嘛？咁如果獨立嘅話咧，你又冇嗰啲器材，咁你可能揾一世喎。即係其實係兩邊都要 consider。我就會咧揾曬最高科技，如果有機會揾曬最高科技，咪多啲人，但係快啊嘛。 所以而家要，所以而家其實考古隊嘅集 係嘛？謝有冇冇撇？阿謝冇冇撇？謝冇撇？喂有啊！喂，你掘嗰度，再去謝嗰度，個阿謝係咁撇，係咁周圍掘。 其實而家中國咪咁咯，係而家中國考古隊係完全係經常同呢個 揾一億人去啊！ 日本隊係合作噶嘛？日本係出儀器，中國係出人。 系啦，跟住咧 掘咗唔會分嘅係咪啊？ 歸中國 唔會分。咁但係文化，即係可能出書啊、版權啊，咁可能唔係俾日本咯。 嚇，你可以出書，但係金文珠幫我哋 keep。 係， 咁好啊。 唔係呢樣好嘅。 O K 喎，咁樣應該 係咁嘅，係啊。所以我但我都希望真係唔好人掘到咯。 或者俾啲佢擺博物館就象徵式咁樣，幫佢起間博物館。make sure 佢立唔到。 我都覺得千祈唔好掘到，掘到就好大鑊㗎啦！我真 係。掘到我諗即係。是一个世界蛙言的场面、即是另外一个发掘那些兵马俑的那些、哇 是啲人说如果找到成吉思汗的墓呢将会是第八奇景的啦即是没可能是的。 其实有点夸张 但是都终有一日会找到啦。 其实争在做不做咯是你说得啱即是如果全部人 如果要做实做 到 的 话是找不到 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其实都我都觉得他们应该做紧嘢的啦。 哇当日你想想当日他怎么倒那些 系啊，又冇產泥機，用人手啫喎。 哇！如果佢係真係誇張多嗰啲，你諗下嗰啲兵馬俑，你擺幾多年啊？ 嗱，咪同埋又唔知道佢除咗啲金銀珠寶，仲有冇擺其他嘢？呢個都唔知。 哇！可能佢又自己有一個兵馬俑。 如果係，不過我諗佢哋唔會有兵馬俑。 佢哋唔會啦，係嘛？ 係啊，我諗都係珠寶啊、首飾啊、 女人啊嗰啲咁樣，係嘛？ 咁佢條屍，咁佢條屍咧？ 都系撞咗喺里边。 会唔会即系嗰度啲天气会唔会系？因为我最近睇咗个啲德国嗰啲妈咪咧，完全冇妈咪，即系冇妈咪块嘅嗰个嘢嘅。因为佢个国家天气干燥嘅，所以嗰条丝 naturally 系抽干咗，保存到而家嗰样系好恐怖啊！我睇完之后，我哇！转转去踢波先，睇一睇阿仙奴，跟住揿翻翻去，哇仲做紧，哇好惊好惊，真系惊啊嗰啲，因为嗰啲人嘅样系 扭晒， 嗰啲哇嗰啲死嗰时啊，嗰啲啊，但系干嘅，你谂下如果搵到成吉思汗嗰个系， 睇下佢喺潮湿定干燥啦， 系咯，潮湿定干燥 嗰度，因为佢而家计而家历史， 哇咁随时搵到佢系个样可能都会见到啊， 如果系干系有机会。其實佢係有機會，因為佢撞喺中東嗰、那個，即係由外蒙古打到去伊朗其中一忽地啊嘛，嗰忽地全部都係乾嘅，咁變咗、 哦、會唔會有油田咧？嗰度附近？ 啊！如果作到佢之後作到油田，大鑊， 即係叫一石二鳥係咪？ 咁大鑊唔好啦， 誇！ 要講第八位啊！ 第八位， 第八位咧呢件事真係咧。即系你信唔信呢个世界有鬼？我真系唔理啦。但系咧， 我啊信嘅。不过我就 touch wood， 亦都拍拍额头两下。咁啊，暂时到而家咧都未见过。 咁但係呢即係其實2002年呢都係一個好出名嘅人物嘅五周年嘅死亡事件嚟嘅、嗯、就係戴安娜王妃。 係 佢啱啱死咗五年啦。 哇咁你有冇睇過網上嗰張相啊？ 哇係啊， 你講緊係車禍嗰張嘛，嗰張有人話係假嘅。 我都覺得係假。 有人話。 但係佢嗰個司機嗰、那個嗰、那個人體奧妙展咧，係即係嗰啲係濕嘅，唔啱嘅，嗰啲係乾嘅， 嗰啲唔應該睇嘅，真係 係啊，好誇啊嗰啲， 即係唔論嗰個係咪真定假啦，但係佢嘅死亡其實都令到全世界震驚啦。 係係。 咁去到2002年咧，其實有啲有個事件係關於戴安娜王妃嘅鬼魂，係、哦、啦。咁呢個即 係英國出現， 英國出現係。咁、嗯、呢其實咧以前都聽過有少少人講過嘅，但係咧上年其實出現咗兩次嘅高峰期。 嗯， 一次高峰期就係上年嘅七月，當時咧就係嚇呢個喺蘇格蘭咧呢、這個佢嘅前夫查理斯同埋佢嘅情敵卡米拉就去到咧蘇格蘭個叫做梅伊嘅一個古堡嚇，咁、啊、佢就去度宿嘅。咁我嗰個古堡咧。戴安娜王妃咧，都以前 佢就約咗佢走去嗰度， 係咯，咁就唔尊重啦。你 直情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我都 呢個人真係幾老土嘅。 呢兩個人都好老土咯， 唔係個男方老土啲， 你覺得係咪？ 我覺得絕對係佢係最老土，唔使再講最老土嚟 嘅。但係最搞笑嘅就係嗰晚咧，即係呢件事係喺美英國啊，係大事報導噶。 點解會流出去嘅咧？ 因為唔係啊，因為實在你 佢嗰啲應該仲有人狗仔隊係咁狂跟嘅喎。 跟係一回事咯，可能佢哋啲職員，你知英國啲嚇職員而家 always 都賣料 俾新聞 係已經即係皆知學問。咁嗰晚原來咧係即係點解會知，其實都有個原因嘅，就因為佢哋嗰陣時安排咗諗住住一個禮拜喺個古堡嘅，即係佢兩公婆啊，唔係 sorry 都唔係兩公婆，應該係 情侶 兩俾下邊個鬧啊真係。咁之後咧就入去度宿一個禮拜，咁之後第一晚瞓覺嘅時候咧，其實卡米拉咧竟然就已經係一路發噩夢。咁發惡夢到咧，突然間直情係狂叫地炸醒咗，之後佢竟然即係佢後來佢係即係報道出嚟咧，就係話狂叫炸醒咗之後，佢竟然見到戴安娜個靈魂。 我咁咧，佢自己講嘅啫， 佢自己嗌咯嚇，就企喺自己個床邊 抵啦。 之後 應該係咁樣啦，劇情發展 到。但係點解唔係企喺查理斯？ 呢個導演拍得好好啊，應該係企喺個女人度。 係 咁，你去。掃人哋嗰啲，你都係去首先揾個雞毛刀 fit 個二奶先噶嘛？ 哦，先至教訓㗎， 梗係啦，係咪一定係咁啦？係因為你所以佢啊嘛，咁、哦、所以咪你先咯。 啱、哦，咁就嚇到淨係大叫，即係當然啦，即係當然古堡好多職員聽到佢大叫啦，之後就見到即係佢自己聲稱見到即係戴安娜嘅鬼魂喺佢個床邊，之後佢就即刻起身走開，同佢老公講，即係 sorry， 同佢老公， 同阿查理斯講， 同佢希望嗰個老公講， 希望嗰個老公講話唔得啦，我唔可以再住落去，第二日就打行李翻倫敦啦。咁呢件事就即刻即係曝曬光啦。 喂，但我真係唔係好明白啊，卡米拉咁自己咁講。點解啲人又會知道咧？即係呢件事喺間房度得就查理斯同埋佢嘅啫嘛。 我諗有工人嘅。 咁除非將工人行入嚟，咁啊卡米拉係好驚咁，然之後講咗出嚟。 一啲唔奇。 即係其實我覺得叫見鬼啊，各樣都唔係好奇怪，就係、是、奇怪就係查理斯點解會揀卡米拉 呢？哦，呢件事啊，原來 仲要佢哋兩個一齊住過嘅地方、瞓過嘅床。 係咯， 呢件事係怪事哦。 卡米拉有啲乜嘢？ 唔係， 我真係唔明 點解佢哋唔去第二度住咧。If you will, the picture of you and I engaged in a kiss, the sweat of your body covers me. Come on, darling, can you picture this? If you will, a courtyard, an ocean of violets so blue.Animals strike curious poses. They feel the heat between me and you. I will just leave me standing alone in a world so cold. Maybe I'm just too demanding. Maybe I'm just like my father.Too bold. Maybe I'm just like my mother. She never satisfied. Why must we scream at each other? This is what it sounds like when doves cry. just like my father too. Oh, maybe I'm just like my mother. She's never satisfied. Why must we scream at each other? This is what it sounds like when doves cry. 好，今日有彭程、Jason 咧，同埋阿云海，咁我哋到咗去到第八位。头先有英国发现啊，呢个戴安娜王妃嘅鬼魂。 但其实嗰个要补充少少嘅重要，因为咧，其实喺卡尔米拉见到戴安娜嘅王，即系戴安娜王妃嘅鬼魂出现之后咧，其实喺佢之后嗰几个月咧。因為你知道而家原則上係撞咗喺佢以前嘅細佬嗰個封爵咧，其實應該都係佢有份嘅，不過因為英國都係傳俾男傳俾女啦。史賓沙公爵嗰、那個小島咧，即係個湖邊小島，咪撞咗喺嗰個島上面嘅。咁就喺卡米拉事件呢件事之後幾個月咧，因為而家嗰度都算係 open 俾啲遊客去參觀噶嘛。咁有好多遊客竟然喺嗰個島上，竟然係聲稱見到戴安娜嘅鬼魂。咁甚至 嗱，呢啲就即係雙確啦，對於我嚟講係值得。 咁但係啲記者當然啦，英國啲記者就去問，直情而家駐守喺史賓沙嗰、那個即係呢個戴安娜鄉寢啦，佢哋講嘅職員咧，就問佢其實你哋有冇聽過呢啲事咧？咁嗰啲職員就話有，即係直情咁樣答記者。因為點解有咧？因為第一，佢哋每一個月接待啲遊客咧，有好多遊客都聲稱去到現場係見到一啲嘅影。同埋一啲白色嘅影係出現喺嗰個地方啦， 日頭見到㗎， 日頭見到咁、甚至有啲人淨形容嗰個係戴安娜啦，但係之後個職員話，但係呢啲都唔係令到佢相信嘅，因為嗰個職員話，因為我都見到。 哎 佢話直情有一日佢係佢話直情佢一日行過去，原本係諗住掃緊啲嘢嘅，突然間就見到佢以前，佢話以前再生之時咧，戴安娜係經常坐喺嗰度有一張凳嘅。佢直情掃咗下，突然間見到，咦？點解戴安娜坐咗喺嗰張凳？直情係坐咗喺嗰度，咁佢係企咗喺度唔敢喐，望住佢，佢即係自己係咪自己睇錯啦？咁有冇遊客咧？咁睇唔係嗰個，真係佢見到嗰個係戴安娜王妃坐咗喺嗰張凳度，但係佢形容為咧，佢係低住個頭喺度喊嘅。 不過我係啦，我覺得即係見到都唔係話冇可能嘅，即係呢個世界都我都相信有鬼。不過我咧就有啲 interesting point 就係頭先話即係佢嘅血統啊， 係。 純種過英女王呢、個係咪因為 confirm 嘅消息 ？confirm 係即係英國知道， 英國知全英國都知嘅， 全英國都知道， 全英國都知 道。戴安娜嘅血統係純正 過而家嘅英女王嘅，即係佢係即係佢係仲英國皇室過英國皇室嘅、但佢竟然係嫁俾。查理斯咯，即系你睇下， 系啦，即系其实系乱 晒所以咪就系嫁俾查理斯咯，因为佢纯种，所以 系，但系佢每日如果佢系 沟翻纯， 唔系如果佢系纯种嘅话，即系纯过英国而家皇室，佢应该系皇室嘅成员啊嘛，佢点会嫁俾佢啫？ 唔系，但系 咧，佢应该已经喺里边。 但系当年咧，有啲人话咧，其实因为其实。原則上呢個都係安排婚禮嚟噶嘛，即係安排嘅婚姻嚟噶嘛。佢當年其實英女王點解都會揀呢個做新抱咧？就是、因為其實佢都知呢個人嘅血統係最純 啊。咁所以想歸納 翻啦。點知挖到嚟先至發覺佢風芒太露。 然後佢仲 popular 個， 即係諗唔到佢咁哇，即係萬人 開心嘅啫，自己嘅身份咁。 唔係嘅，當你做咗英女王咁多年嘅時候，你習慣咗嗰種突然間咦？ 咁可能佢又覺得哎呀，咁可能就係嗰啲 conspiracy 啊，買起嗰啲咧，又即刻又套入去又啱 啲橋段，又係嗰啲陰謀論啫。 橋段一入呢啲位係中啊，係喎。 甚至而家啲陰謀論講到當日。都唔係因為呢樣嘢而可能有啲對付，即 係因為佢識第二個男人啫。 係因為佢識咗一個唔應該識嘅男人啦，就係因為嗰個埃及嗰個富商咯。因為嗰個富商咧， 佢都幾打破傳統啊，玩到英國皇室都 係啊。因為嗰個富商其實係同英國皇室係世仇嚟嘅，咁變咗佢咁樣玩法咧，真係都 大大地 啊。結果就擺唔起啦， 因為一個英國最純種竟然同一個。埃及嘅同英國皇室有對立嘅人去合作，你話幾大鑊啊？ 好，咁啊，而家係凌晨嘅12:56，我哋去到第七位啦。 第七位咧，亦都係咧，唔知點解好似冇乜人講嘅，就係咧，其實喺2002年嘅七月咧，其實先後兩次咧，喺呢個中國同埋北韓。的邊境交界咧，有個好出名叫做長 北韓， 北韓就嚟，我讀咗北韓， 杭州個韓，佢喺度講係咪以中國？ 唔係北韓， 哦北韓， 北韓嘅 北韓，唔係北韓， 北韓係嘛？我讀錯咗係嘛？ 北韓 係南音嘅， 啱啊啱啊，北韓嘅邊界咪有個叫長白山天池嘅，咁就係一半嘅池係屬於北韓嘅。 北韓， 北韓，係真係咁咧，一半咧屬於呢個中國嘅。咁喺2002年嘅七月咧，其實先後兩次咧就出現咗已經存咗幾百年嘅長白山天池水怪。 吓，即系西湖嗰只，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伸出嚟嘅。 白山人心即走， 长白山。 其实咧，佢水底有咁多嘢大件嘅，好少人见过噶嘛。 冇错， 其实真系唔出奇，有水有大件嘅嘢。 系，唔系？其实咧，长白山嘅水怪咧， 湖嚟嘅， 湖嚟嘅，系一个火山湖。 哦， 个湖有几深冇人知，个湖通喺边度冇人知。咁嗰个长白山天池嘅水怪咧，其实都存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上年嘅七月奇怪嘅地方就系咧，佢第一次见嘅时候咧，即系第一次俾人见嘅时候，七月。6号嗰阵时咧，就系、是、见嗰个咧就系长白山管理嗰个地区嘅一个 山长 嘅人员，系佢系嗰晚咧系黄昏之前咧，佢系呢嗰次系其实几惊嘅对佢嚟讲，因为佢都听过好多长白山天池水怪嘅故事，咁佢都觉得啲水怪咧可能都系水度咁样噶，咁佢竟然咧 啲水怪梗系水度 系啦，但系 喺咗咩波台度 嗰日咧，竟然咧黄昏之前咧，佢系半黑半黄昏嘅时候，见到个水中间咧伸咗嚿嘢出嚟，佢形容有少少似长颈鹿，但系有少少似一嚿怪物咁嘅嘢啦，咁佢可能觉得咦？唔通呢個就係傳說中嘅長白山水怪？咁佢就開始想即係行落個火山邊斜坡莊莊啦。咁嗰隻嘢竟然係開始行上岸喎。 两栖类动物， 超巨型嘅鳄鱼， 唔知道，因为嗰度冇可能有鳄鱼嘅，鳄鱼冇理由喺嗰个死水突然间， 就系鳄鱼就喺死水， 系咪啊？ 静嘅水 食咩呢？ 喂，你知唔知啊？有好多嗰啲咧，你知唔知啊？嗰啲火山嗰啲口里边有啲湖咧，火山湖咧，嗰啲水啊，其实唔系水嚟嘅，即系电池水嚟嘅， 即系污糟邋遢， 即系电池水。如果你饮嗰啲水咧，就等于你直情食两粒、三粒电池落去嗰啲咁样，都有生物噶。所以你唔好理佢哋食咩嘛，真系会有生物噶。 唔系，但系咧，佢走出嚟嗰下个动作企，即系企起身噶嘛，高噶。 会唔会系啲？即係遙控嘢咁樣， 係啩？咁之後咧，其實嗰隻嘢咧，因為佢慢慢向上行咧，佢直情嗰個管理員 嘅 size 幾大先？ 佢形容係大過一個水牛，再長啲頸咁嘅形象嘅嘢咯。咁但係佢當時覺得佢已經幾黑噶啦，佢淨係掉轉頭就狂跑，因為佢覺得如果淨係追上嚟咧，佢就冇命噶啦。因為當時覺得佢一個人，佢就狂跑跑翻去嗰個管理處之後，打電話俾佢啲同事。咁後來再。其他人去到啦，咁就揾唔到嗰只嘢啦。咁但系竟然咧喺过咗大概十几日啦，7月25号嗰日咧，当时喺长白山咧系有200几个游客在场，竟然大家都见到个水上边一只一只嘅嘢，好似海豚咁样咧跳上个湖，系有200几人目击。 等阵再讲。